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一劇之本嘅時間啊！歡迎大家咧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啊！依家咧就有我哋嘅文教組嘅時段啦。今日咧為大家主持一劇之本嘅節目咧，繼續有馮傑啦，亦都有餃子施淑婷嘅。咁同埋咧，每個月嘅第二個星期啊，就會有鍾燕詩阿詩喺度嘅喎。Hello 阿詩 ，Hello。 今日咧阿詩咧又同我哋講一套好經典、好經典嘅電影嘅劇本。呢一套真係可以話係經典中嘅經典。即系大家睇，哇！喺呢一套戏仲系黑白片嘅年代， 系 哇！真系我之前就真系久仰大名，但系我未睇过嘅。咁就因为今次节目去睇，睇完之后哇，觉得不得之了。咁而我知道饺子咧喺睇完呢一套戏之后，亦都系即系起身鼓掌嘅。 我系理解唔到或者想象唔到，点解喺咁多年前都可以拍成咁噶？即系可以拍到咁华丽嘅场面啊，个剧情啊，各样都系好吸引嘅。咁而演员啊，各样啊，化妆啊，都系啊技巧好高超，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嘅。咁呢套电影咧就系、是《Citizen King》大国民。咁呢套电影咧都系1941年嘅电影嚟噶啦。当时咧其实都喺奥斯卡度好多个提名啦，都有成9项提名噶。咁啊最后佢系攞咗最佳剧本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好适合喺呢个节目一剧之本度讲噶。 咁但系咁多年来攞呢个最佳原著剧本嘅即系奥斯卡嘅奖项都有好多个啊。咁點解阿詩今日揀嚟呢一套嘅 Citizen Kane 同我哋一齊分享呢？ 係因為咧，佢當年係好有爭議性嘅。咁咧，即係當佢喺1942年嗰個奧斯卡嘅攞獎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另外嗰8项提名咧，俾人講個名字出嚟嘅時候都俾人噏嘅，因為當年已經好唔中意佢啊。咁咧，我就會覺得啊，因為咧，佢用咗嗰種真係好新嘅講故事嘅方式，咁咧就係需要咧，點講咧？佢唔係線性嘅講故仔，即係唔係就係1、2、3、4、5、6就。順序咁樣，佢又有啲不停翻轉頭啊、跳躍啊，咁同埋即係又有唔同嘅時間嘅 timeline 啊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係需要啲努力去消化嘅， 即係用腦嘅要 係要用腦嘅，咁可能嗰陣時啲觀眾未係咁習慣呢種講故事嘅方式，咁所以咧大部分嘅時候咧就俾人噏啦，咁當然啦，喺幾十年之後啦，咁每一次提到即係美國最偉大嘅電影，咁佢係一定係喺嗰個榜首嘅個頭嗰幾位噶啦咁樣， 因為我諗都睇翻當時嘅歷史，1941年，你知道都係打緊仗嘅時間嚟噶嘛？咁我諗即係當時嘅人嘅努力就擺咗喺其他地方。咁但係我哋依家後世嘅人啊，去睇翻今次呢個電影咧，《Citizen King》大國民咧，除咗都好欣賞佢喺編劇嘅手法之外咧，咁喺其他方面咧，亦都係十分之喜愛嘅。譬如一啲剪接啊，或者一啲化妝上面咧，都真係令人哋拍案叫絕啊！ 同埋我知道揾翻啲資料咧，呢套電影咧就係不斷俾人打壓嘅，其實點解咧？ 因為咧佢 Citizen Kane 佢嘅主角就梗係 Citizen Kane 啦，咁呢個大國民咁樣，咁佢就係講一個好有錢嘅一個男士啦，咁就係 Kane 啦，咁佢咧就同時係一個傳媒大亨嚟嘅，咁佢一生人咧就去營運一間報館咁樣嘅，咁而咧當其時咧基本上呢一個人物咧就係、是。嗰、那個靈感係源自於好幾個美國嘅出名嘅有錢佬啦，咁而其中一個又真係傳媒大亨喎，咁、於是咧呢一個人咧，咁佢就覺得喂你做咩影射我嘅生命咧咁樣，咁佢就好唔中意啦，咁於是咧佢都真係利用佢手下嘅報紙咧就去抹黑同埋唱衰呢一個導演Orson Welles 咁、正正就係戲裏面就係嗰個傳媒大亨不斷去利用啲報紙傳媒去做一啲佢想做嘅嘢，或者俾人哋帶。 眾知道佢係一個點嘅人啊，等 冇錯，咁所以就係、是、即係現實中咁，佢就又係俾人打壓緊。咁喺個戲裏面，佢就係講啊，佢係點樣打壓其他人啊，或者係用報紙達到佢嘅目的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當其時我估啦，都有唔少人係因為啊睇咗嗰啲報紙，可能啲劇評啊，或者係等於而家娛樂版、C 版咁樣啦，咁就似乎唔係好嘢喎，咁就冇去睇。咁所以當其時咧係蝕咗好多錢嘅。 嗯，係，因為其實咧呢套我見到佢每個場面都好華麗，即係你想象一下佢嗰個華麗嘅程度，你係會覺得。 是今時今日拍的電影嚟噶，你加翻啲顏色俾佢咧，就係千萬製作嚟噶啦。 千萬製作 係 啊， 咁變咗會想象到啊，仲要唔收得喎，咁真係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咁好啦，我哋講咗咁耐啊，《Citizen Kane》呢一套戲，究竟個內容係點咧？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慢慢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翻到嚟一劇之本。咁咧，我哋今日咧又会讲咧，我哋大国民啦，呢套真系非常之经典啊，同埋有重量嘅电影噶。呢套戏咧，其实一开始咧就系一个同佢后边嘅风格或者感觉系有啲唔同嘅。一开始系啊，好似好阴森啊，好似鬼片咁样， 仲要系似鬼片噶， 仲要系黑白片，好咁 怪人， 系啊，咁怪人嗰啲， 咁好阴森咁样。 古堡大宅里边。跟住有啲蝙蝠喺度飞过， 跟住有啲黑烟，跟住就有间房咁样 zoom 埋佢啦，咁就突然之间有只手松咗落嚟啊，跟住然之后啊，有个护士喺度照顾紧，就交代咗有个人死咗啊，跟住然之后有啲黑烟飞过咁样， 应该系一个阿伯嚟嘅，因为我哋见到咧佢有个镜头影住个口咁样，就讲咗一句说话嘅，即系有好多胡须咁样啦吓，一个老伯咁样，咁啊讲一句说话嘅就系、是。 Rosebud， 跟住嗰个阿伯就死咗啦。 系啦 ，Rosebud 就系咩咧？ 玫瑰花冧啦，即系如果广东话真系。 系啦，咁但系其实冇人知道系乜嘢嚟啦。当然，咁之后就好快咧，咁镜头就转咗落去一啲嘅片段啊，有个啊好似好事业成功嘅人系不断喺度讲说话喺公众场所度讲话嘅。 系一个新闻片嚟嘅，咁、那个新闻片咧就交代咗有个即系好有名嘅人死咗啦，就系、是、呢个叫 Charles Foster Kane 啦。就是、我哋今次嘅主角就係嗰個 Citizen Kane 嗰個 Kane 啦，咁佢係死咗啦。咁佢究竟係乜嘢咧？就透過呢一段嘅新聞片咧，就交代咗佢咧，就喺生前咧就起咗一個好華麗嘅城堡。咁、呢個城堡咧就叫做上都啦，就係同佢忽必烈起個上都係同名啦嚇，上阿都啦嗰個叫做。咁跟住咧就講哦，呢個人咧點解咁有錢咧？原來咧佢係一個傳媒嘅大亨啦。咁佢有一個嘅報紙咧，亦都係對於全個美國咧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嘅。咁從而喺發展呢個報紙之後咧，佢開咗好多譬如連鎖嘅報業啊，又或者搞埋啲飲食啊、地產啊等等咧，咁佢都有涉獵到嘅。總之就好有錢，好有錢啦、啊。咁而點解佢咁有錢咧？咁啊新聞片又講到咧，原來咧同佢阿媽都有關係嘅。咁因為佢嗰陣就攞咗一個地契，咁跟住咧就發現咧原來係有啲礦物喺入面，咁所以就令到呢個嘅 Ken 咧，咁佢就之後變咗好有錢啦。咁但係喺呢段嘅片入面都講到有啲人就會批評佢，有啲人唔中意佢嘅因為可能係佢太有錢啦，亦都有人話佢係一啲即係獨裁者啊，話佢係一啲法西斯主義者啊，咁樣亦都有好多人批評佢。咁而最後就講到阿 Ken 佢喺即係1929年嘅經濟大蕭條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嘅成個傳媒嘅王國就開始倒塌啦。咁而開始就即係佢冇咁有錢啦。咁但係佢亦都住咗喺佢嘅嗰個皇宮入面，嗰、那個上都入面。但係個成個嗰個上都咧入面有好多嘅即係雕塑啊，好多動物啊喺入面。咁但係就未完成嘅，因為喺呢段片入面都講到阿 Ken 佢啲婚姻嘅狀態啊，咁啊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婚，咁呢個城堡亦都係為咗佢第二任妻子去起嘅，咁但係未起好咧，佢就離咗婚啦咁樣。咁喺呢段短短嘅幾分鐘嘅片入面咧，就交代咗阿 Ken 佢嘅一生嘅一啲重點喺入面啊。咁我哋就睇完之後，哇！我哋了解曬呢個人啦，咁好似個完啦， 係啦，咁未開始， 冇錯。嗱，段片完咗嘅时候咧，咁就正正啊，其实系有扎人喺度睇紧段片嘅，咁样，咁啊系一扎拍片嘅人啦，咁亦都系记者啦，咁佢哋就好想揾啊。 唔够劲啊，想搵啲劲啲嘅嘢。究竟我嗰个 Rosebud 最后嗰句嘅 系咯个遗言，佢系咩嚟嘅咧？系边个咧？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咁嗰个新闻片嗰个 producer 咧，佢就同制作嗰个后生嗰个讲，就呢条片都系唔好出住啊！你搵咗咩叫 Rosebud 嘅时候，你先至再出啦。咁样咁呢一个嘅记者咧，就系叫阿 Thompson 啦。咁佢就你无啦啦叫我去搵点搵啫？咁啊唯有就向阿 Ken 佢身边嘅人埋手啦。咁首先咧，佢就第一個就去揾阿 Ken 佢第二任嘅老婆，咁就叫做 Susan Alexander 嘅。咁呢個 Susan 咧去到揾佢嘅時候咧，佢飲醉咗酒啦。咁原來佢一個依家係一個酗酒嘅女人啦。咁啊開咗間嘅 酒吧啦， 酒吧之類咧，少少表演咁樣啦。咁佢自己係唱歌嘅，原來即係呢個 Susan。咁但係就飲醉咗酒，亦都唔願意俾阿 Thompson 佢去訪問，咁問唔到任何嘢。咁唯有咧，阿 Thompson 就走咗去揾另外一個叫做 Fletcher 佢嘅一個圖書館入面睇佢一個日記，咁喺閱讀佢嘅日記當中咧，咁就Fletcher 就講到喺佢第一次見呢個 Ken 嘅時候咧嘅一個情況嘅。 佢係就講呢個 Fletcher 咧，咁其實就係阿 Ken 嘅類似監護人咁樣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 Fletcher 咧就知道嗰笪地係有礦啦，我估。咁但係佢就恰阿 Ken 嘅屋企人唔知，咁於是咧佢就知道嗰陣時佢哋負債累累咧，咁佢就話不如我每個月就俾少錢你，咁咧嗱我就收養你個仔做養。子啦，咁佢就以后跟我喺大城市度生活，咁咧，但系咧，即系呢一块地契你就要俾咗我啦，咁咧以后块地就系我噶咯，咁样样，咁但系到佢25岁咧，我就俾翻啲财产佢嘅，咁咧呢一个 Thompson 咧就去阿 Fletcher 佢自己写嘅自传里面咧就睇到佢呢几页，咁咧就知道原来咧当其时咧就系咁样收养咗佢嘅，咁而中间仲记录咗咧阿 Ken 咧当时都唔系话一个好嘢嘅小朋友嚟嘅，即系佢知道哇你要吓你咁样要无啦啦的我走，我要离开。爹哋妈咪啊，咁佢就攞即系佢当时玩紧嘅雪橇咧，就去剥嗰个 勾落去， 勾落去系。 因为阿 Ken 咧，佢本身系住喺一啲即系比较乡 喺西部啲嘅，系啦，当其时 咁就喺一个 好冻啊，系啊， 冰天雪地咁嘅地方。咁佢妈咪咧，同埋佢爹哋啦，咁就开咗一个旅馆之类嘅。咁我哋当中都见到阿 Fletcher 妈妈其实都系为咗个仔好嘅，因为都想佢唔好跟住一个好似冇乜受过教育嘅屋企，咁想佢喺出边咧就。受一啲高等嘅教育，咁跟住其实好快噶啦，转头就见到呢阿 Ken 咧已经25岁啦， 系啦， 佢唔知 Merry Christmas， 跟住就 Happy New Year， 咁就25岁啦。咁去到25岁嘅时候咧，咁就阿 Ken 咧佢好似读过好多间好出名嘅大学，咁已经系一个有学识嘅人啦，但系佢好曳嘅，间学校都踢佢出校嘅。咁但系佢25岁嘅时候就要去攞翻自己嗰一笔嘅财产噶嘛，咁而呢一笔财产好似话系全美国定全世界第六大嘅财产嚟嘅啦。咁係真係好多好多錢嘅。咁佢一個25歲嘅年輕人點樣去管理呢筆錢呢？咁阿 Fletcher 開始就同佢講嘅時候，咁佢話我其實對於呢啲礦呀乜乜物物呢我冇興趣㗎。我見到呢你一張 list 入面有一個報館定報社，我覺得呢個好玩呀，你留呢個俾我。跟住話咁個 Fletcher 就乜嘢呀， 呢個最唔賺錢嗰個報社你就要嗰個報社，嗰啲能源呀公共運輸嗰啲全部唔要。 係啦。咁跟住咁阿 Ken 佢就開始營運呢一間嘅報館叫做 Inquirer， 好似譯做真理報嘅，唔知我見到 或者一啲唔知求知報唔係嘛之類啦， 係啊，即係總之都係即係去問問題咁嘅意思啦。如果 譯名有好多唔同啦，咁就營運呢間報館啦，咁樣。 咁佢開始營運啦，接手啦，咁佢要搞起呢件事，咁都要諗啲新嘅方法嘅，咁樣。咁佢就喺度諗不如我哋直情做個24小時營運嘅報紙啦，咁樣。咁佢於是咧就有呢啲嘅改革啦，慢慢開始做。起咗个报馆噶咯， 个方法都几特别嘅。佢一开始佢系一间即系式微紧冇乜生意嘅报馆，咁但系佢见另外有一份嘅即系可能系报业嘅龙头啦，咁就好巴闭噶嘛，买好多报纸噶嘛。咁然之后佢就用咗佢嘅钱啦，主要就系用佢嘅钱啦，咁就将嗰一班嘅精英分子咧买晒翻嚟，就摆咗喺自己个报馆嗰度。咁所有嘅精英喺晒佢自己嘅报馆度啦，咁佢间报馆咪掂咗咯。 同埋佢有一样嘢就系佢咪同佢一齐搞个报。有个同佢好好嘅 friend 叫 Leland 噶嘛，李伦啦，有时叫译做。咁咧呢个 Leland 就一路佢两个就好 friend， 好 friend， 好 friend。咁而呢个 Thompson 即系嗰个后屘去查呢件事嘅记者咧，咁佢咪喺个日记度即系搵唔到啲好好嘅嘢啦。于是佢就走去搵佢个助手， 有 个 叫做 Bernstein 嘅，有个佢嘅 manager 系类似系佢助手咁样。咁个助手又讲咗头先嗰啲报馆嗰啲嘢啦。咁跟住佢就去搵咗佢第三个嘅访问者，咁 Leland 咁样。咁 Leland 咧就讲翻佢哋。 以前，咁原來有一件事件我都覺得幾重要，就係咧忽然間佢有一日就話啊，點解我報紙即係我搞到咁有聲色，都好似唔係好妥咁樣嘅。咁、那個 Kane 就發現咗，哦，咁佢就於是咧佢就寫咗一個類似係宣言，即係我呢份報紙嘅宣言。咁咧就佢揾張紙就寫低就三點一二三，即係我一定要係為人民服務嘅，我一定要係將真相揭露嘅，我一定要乜乜乜嘅。咁就三點，你見到佢當時係好熱血啦，亦都好正直，佢好想真係為呢個社會做啲嘢。雖然佢係有錢佬，但係咧即係佢就覺得我啲錢咁多錢用嚟做咩？咁梗係幫助窮苦大眾啦咁樣。咁而 Leland 咧就見到佢親筆即係喺個紙上面就寫咗呢三個宣言，簽咗個名，咁啊拎佢排版啊成啦。咁但係 Leland 咧就叫嗰個排版嗰個哥哥仔咧就話：你一定要拎翻嚟俾我，呢一個鐘有一日係會好有價值嘅咁樣。咁佢咧呢個佢嘅拍檔 Leland 原來一路就收埋咗佢當其時呢個宣言好多年咁樣樣啦。 咁跟住慢慢發展啦，咁啊主角咁啊事業有成啦， 咁婚姻亦都開始美滿啦。 冇錯啦， 於是佢就諗住做咩咧？ 係啦，咁佢因為好特別嘅認識嗰個女人，咁啊 第一任太太 啦，叫 Emily 啊， 係 啦，咁 Emily 咧其實係當時嗰個總統嘅侄女嚟嘅，咁啊娶咗佢翻嚟，咁於是其實佢慢慢咧係有呢個野心，係想希望做總統嘅。咁做總統之前，第一步就係要做咗呢個州長啊，咁樣。咁啊事件就开始发生啦，咁慢慢建立嘅时候，其实佢同太太又已经结咗婚好多年啦，咁啊差唔多选举啦。咁佢嘅勁敵啊，梗係要諗方法去打擊佢噶啦， 揾啲黑材料啊，大家都 冇錯啦。 首先咧就係佢嘅勁敵咧，就應該係本身都係有啲犯法嘢，即係可能係收受咗黑金啊之類啦。 現任嗰個 現任嗰個州長，咁咧而喺阿 Kane 個政綱裏面咧，佢就好強調就係、是、我將會將佢懲之於法。我做咗州長，我第一樣嘢就係要將佢拉佢坐監，因為佢犯法。 點曬名。 咁咧當其時好即係好似佢好受群眾歡迎咁，點知喺即係競選之前啦，咁佢收咗一張字条，跟住就叫佢去某一个地方。 佢太太收到嘅， 系太太收到字条，就叫佢啊某某大厦、某某座、某某室咁样去啦，咁样。跟住阿 K 一见到弊啦，点解咧？嗰度系我姨奶嗰个屋嚟嘅。 因为之前个镜头都有交代过，即系阿 Ken 喺街上面点样结识佢第二任嘅太太啦。我哋之后就知道，咁就叫阿 Susan 啦。原来阿 Susan 就系一个学唱歌嘅，咁依家就喺某个 apartment 入面住紧，咁样都。唔係生活得好好噶啦，叫做 冇乜朋友嘅， 係啦，佢哋係結識咗啦。咁然之後咧，喺今次嘅競選入面咧，俾人哋發現咗佢有個咁樣嘅 婚外情啦，係啦。 咁去到嗰個地方咧，就見到佢勁敵喺嗰個單位入面已經喺度啦。 勁敵啦、Susan 啦、Emily 啦，同埋佢 阿 King 啦，四個人喺度啦。咁四個人喺度對質啦。咁、那個勁敵梗係話你唔好參加今次嘅選舉、你話你唔舒服又好咩都好啦，你唞兩年。咁聽日咧嘅報紙咧就冇乜事發生。如果唔係咧，聽日嘅所有嘅報紙咧就會有一啲好大嘅事，令到你身敗名裂㗎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係咩事咧，就係講佢婚外情道德上面有啲唔係咁好嘅嘢啦。咁阿 Ken 喺呢個時候就話：冇人可以影響到我，你唔可以幫我話事嘅嚇、我依家就留喺呢度，咁你想點就點啦，咁樣咁好有型咁樣啦。咁點知第二日嘅報紙就出曬啦嚇，影曬話佢同個 quotation 即係括住星牙咁樣，就共築外巢咁樣，咁啊影埋個門口啦。呢個时候咁当然啦，就导致到阿 Ken 佢之后就离咗婚啦，咁同埋今次嘅竞选入面咧，佢都系失败咗，就唔可以做到个州长嘅。咁、而喺婚姻唔成功之后，咁好快过咗唔知几个月定咩咧，佢阿 Ken 已经 好似系讲紧 结咗婚啦， 两个礼拜，即系根据佢第头一段片咧，佢咪话佢同第一任妻子离咗婚之后，唔知两个礼拜定两个月啦，咁咧跟住即刻同咗呢个女仔，即系呢个 Susan 结咗婚。咁咧呢个 Susan 系一个。想唱歌嘅女仔嚟噶嘛？咁佢咁有錢一個男人，咁梗係捧紅佢啦，係咪？ 因為同埋仲要 prove 佢真係星牙啊嘛。咁啊，起咗一個 opera house 俾佢 專門俾佢做女主角咁樣樣啦。 係啦，竟然亦都咧係請咗一啲好好世界知名嘅老師去 train 佢唱歌嘅咁樣。咁啊，但係咧喺 train 嘅過程，亦都表演過程，其實都知道有好多人去批評，其實佢唔係真係唱得咁好啦。咁啊， 差啦，老師話 個老 可以唔可以去上台嘅话，我会成为全世界嘅笑柄 噶。 可以俾佢上台。 嗰个老师系激到咧，佢话有啲人系唱到曲，有啲人系唱唔到噶，咁样。 系 其实个女仔都知噶， 其实女仔都唔舒服噶成个过程。 但系阿King就坚持啦，你一定要唱落去。系啊，冇人拍手掌，佢都自己企起身系咁拍手。 咁佢仲要逼佢穿州过省咁样，即系全个美国咁 tour 咁样巡回啦。咁然之后佢每一份啊，嗰、那个女仔佢首演之后咧，咁就会有好多剧评流出市面噶啦嘛。咁全部咧都系即系 劣评啦， 唔好再出嚟做啦。咁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嘅。 咁再加上佢自己好朋友，系啦，阿 Leland 佢亦都系一个即系做一啲戏剧评论嘅工作啦。咁喺翻佢自己嗰份报纸入面做嘅。咁但系咧喺今次演出之后咧，咁阿 Leland 佢写咗一篇嘅嘢，开咗个头嘅啫。咁就系讲哇，好唔得啊，好唔得啊。咁而阿 Ken 喺个 office 度见到 Leland 佢呢一篇嘅开头嘅时候咧，佢攞咗呢篇嘢，然后继续自己去帮佢打埋成段。咁全部都系 劣评嚟嘅，系 踩阿 Susan 今次嘅表现嘅。咁而同时间佢亦都将阿 Leland 炒咗鱿鱼，因为可能佢哋喺经营个报纸上面有啲嘅不满啦，咁样咁而亦都喺呢个机会入面咁就炒咗 Leland 鱿鱼啦。咁而喺个故事入面，我哋都又跳翻出去啦。阿 Thompson 佢系查紧成件事噶嘛，咁佢访问完阿 Leland 啦，咁佢就去揾翻阿 Susan， 即系阿第二任太太。咁而喺阿第二任太太入面又讲到佢自己。当佢成为咗 Mrs. Kane 之后，咁不断咁又要学唱歌啊，又要巡回演出啊，咁每次佢都觉得好辛苦、好难堪，亦都知道所有人都唔中意听佢唱歌嘅，咁但系佢老公逼佢做，咁啊冇计啦。咁而去到最后一步，佢决定反抗啦，佢就选择咗要去自杀。咁就因为今次自杀事件之后呢，咁啊 Mr. Ken 呢，即係啊我哋个主角呢、就咁算啦，咁我就唔再逼你继续唱歌啦。咁、而阿 Ken 呢亦都去做咗另外一样嘢，一个大嘅 project。 咁阿 Ken 呢就因为佢太太第二任太太成日都话好想住 Palace 嘅，係啦，跟住然之后呢就去咗一个地方啦，就买咗一个好大嘅皇宫啊，跟住就佢因为其实晚年 应该买咗一大地，跟住自己起咗成个皇宫出嚟。 真係好勁，即係其實佢晚年都好有錢啦。基本上佢係除咗起皇宮咁方便佢收集佢嗰啲，佢有儲呢個雕塑嘅嗜好嘅，咁啊擺雕塑啊，咁亦都係將佢第二任太太咧就。类似混咗喺一个呢个城堡度，基本上 混埋自己入去嘅， 混咗入去啦。咁阿 Susan 成日都话：我想出去玩，我唔想再混喺度啊。系啊，咁但系阿 King 就同佢讲：哦，呢个就系你想要嘅嘢啦，我俾你想要嘅嘢啦。跟住然之后就到晚年啦。咁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如意啦。 跟住佢决定走啦，因为佢真系忍受唔到咁样嘅生活。咁阿 Susan 就话：我要离开你啦。咁阿 King 一开始都话：你唔好走啦，我以后听晒你话啦，你想点就点啦。咁我唔会再将我自己嘅意思强加喺你度㗎啦，总之你想点就点啦。咁我阿 Susan 都有少少回心转意㗎嘛。咁但係阿 Ken 最后讲咗一句你唔可以咁对我㗎。咁、就令到 Susan 话其实到最后你都系諗緊你自己，你唔係諗緊我。咁然後 Susan， 我可以啊， 係啦，我可以咁对你㗎，我可以，其实我系我嚟㗎嘛，我唔系你系扯线公仔嚟㗎嘛。咁所以佢就走咗啦。咁佢走咗呢一刻，但系去翻阿 Thompson 即系个记者嗰度，喂。我其实想问咩叫 Rosebud 㗎嘛。讲咁耐冇人提过 Rosebud 系乜，亦都冇人知道 Rosebud 系乜嘢。咁佢去到最后就揾咗呢个阿 Ken 佢个管家阿 Raymond。 即系个城堡嘅管家。 係啦，就喺阿 Raymond 口中第一次听到有人知道 Rosebud。是一样乜嘢呢，其实阿 Raymond 都唔知啊，佢只係讲返就喺阿 Susan 离开个城堡嗰一日，好多人围住呢度，咁就见到阿 Ken 一个人喺度发癫，喺间房度扫冧晒啲嘢，跟住呢佢喺手上面揸住一个嘅玻璃球，佢本来諗住打烂佢，但係佢望真啲望一望。佢喺一啲入面有啲有間屋啊，跟住有啲 snow globe 即係嗰啲咩雪球啊，即係裏面有啲風景，跟住就圓咕碌咁，跟住有水，跟住通常有金粉嘅，咁樣坐下坐下就 係喺 Susan 間房度嘅 ，Susan 間房度有一 個裝飾，係 啦，一個裝飾咁，咁佢就攞住嗰樣嘢就決定唔掟爛佢，佢掟爛曬成間房噶啦，決定唔掟爛佢，跟住就講咗句 Rosebud。 跟住就默默地行开咗。咁管家其实亦都系知道咁多嘢嘅啫。佢亦都唔知道咩叫 Rosebud， 亦都唔知道点解 Ken 嗰一刻会讲呢句咁嘅说话。咁、好啦，咁到咗真系最后啦。咁 Thompson 去返上都呢个地方，即系 Ken 嘅城堡啦。佢都系最后查唔到乜嘢叫 Rosebud 嘅。咁而呢一刻呢好多人就喺度点下究竟 Ken 佢有啲咩收藏品啊、有啲垃圾嚟嘅。原来有啲又应该好值钱啊，点点点。咁而有好多亦都系冇用嘅嘢亦都要销毁啦。Thompson 都話佢揾唔到落去啦，佢唔諗住繼續。 佢覺得唔重要 ，Rosebud 係乜嘢？ 可能係一啲佢阿 Ken 佢得唔到嘅嘢咯，或者可能係一啲佢失去咗嘅嘢啦，等等，唔知係咩，亦都唔想再查落去。 佢哋都要放棄啦，真係冇辦法啦，已經。 咁但係喺個鏡頭入面，我哋見到好多人喺度將阿 Ken 佢一啲嘅遺物啦，叫做咁啊掟落去個火入面燒，咁啊諗住 冇用 㗎 啦， 燒毀佢㗎啦。咁就喺呢面咧就見到有一個嘅雪橇。就係阿 Ken 佢細細個曾經攞嚟打阿 Fletcher 嘅嗰一樣嘢，咁而個雪橇上面咧有啲雪喺度，我仲見到，但係喺啲火入面慢慢融化，咁就見到後面就展現咗 Rosebud 兩個字，亦都有個花冧嘅圖案喺度啦，咁成個電影就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日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嘅劇本啊，就系大国民啊 ，Citizen King 呢一套咧，1941年嘅美国电影，亦都誉为啊美国史上一套十分之经典而系极之出色嘅电影啊。而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就系讲佢嘅劇本嘅，佢嘅劇本咧一个特别之处咧，可以话系特别之处啦。可能我哋今日嘅电影嚟讲已经好似好普通啦，但喺当年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用咗一个 flashback 一个倒叙嘅叙事嘅手法讲。今次嘅事件嘅喺一开始个电影入面已经见到阿 Ken 咧，佢系死咗噶啦。咁然之后先至由一个记者嘅调查当中咧，先至慢慢地去揭翻个 Ken 佢细个去到佢长大，去到佢事业有成，去到佢婚姻，然后婚姻失败，然后到佢死咗个故事，先至之后慢慢咁样铺陈出嚟。呢一个就系呢一个故事佢嘅一个可以话嘅技巧啦。 我本身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好劲嘅，即系呢个成个剧本，因为咧佢一开头咧。佢首先就俾咗个悬念你，而呢个悬念咧系好简单嘅啫，即系唔系咩咩杀人放火咩，就只不过有个临死嘅人，佢遗言就系 Rosebud， 跟住于是咧就全世界就去揾呢个咩 Rosebud 啦。咁通常我哋就觉得啊，咁一听应该系啲女人嘢嚟嘅，咁你就会以为会唔会啲旧情人啊咁样啦， 人名咁 系人名。咁点知一路揾一路揾，你就发现诶越嚟越多嘢揭出嚟，咁而去到最尾最尾佢又有解答到个 Rosebud 系乜嘢，而嗰样嘢又。即係喺心理上，我覺得係好成立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佢真係好聰明，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佢講故事嘅方法，就係咧，其實佢就係靠嗰個叫 Thompson 嘅記者，咁咧就去訪問翻佢身邊嘅人啊，或者抄翻佢啲資料啦。咁首先呢個記者嘅身份咧，又係我覺得好合適嘅，因為佢根本就係一個傳媒大亨，佢嘅生活就係咁啦。即係如果你想象到有第二個大亨死咗，佢都會叫佢啲手下喂你幫我抄，佢臨死講咗唔知咩豬皮魚蛋咁啊，你快！抄系佢讲紧边家人咁样，即系一定系会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啊，好啱佢嘅生命啊，成个生命啊，佢呢一个 Thompson 呢个人。咁咧，跟住呢个 Thompson 咧，佢又去揾翻佢唔同身边嘅人去讲翻嗰啲故仔，而咧。有少少羅生門 feel 嘅，我覺得就係、是、啊，有啲人就咁樣講佢，有啲人就咁樣講，咁每一次講個事實咧，都係你會覺得唔係全部咯，但係就係嗰個人見到佢，即係就係咁多啦。咁跟住觀眾就要自己慢慢砌翻成個 picture。咁佢有時有啲 overlap， 有時咧甚至佢會有啲係唔一定對口添嘅，即係佢有啲人可能講 A， 有啲人就講 B， 但係講緊同一件事咁樣樣。咁於是變咗啊，你係觀眾，你就要睇啊點解會咁樣咧？咁你就要自己砌翻個現。現實出嚟咁樣，即係砌翻嗰個故仔出嚟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好好玩嘅咯。對於即係對於我嚟講啊，佢咁樣講故事 係咁樣講故事嘅好處咧，即係除咗係我哋喺唔同角度去了解嗰個劇情啊，咁其實咧佢就會好立體咁樣去俾觀眾見到呢個角色裏邊內心啊，或者係佢點樣去對呢件事，或者佢嘅價值觀啊，好立體同埋會好代入咯。 我覺得呢個 Citizen Kane 亦都好得意嘅，就係頭先即係好似餃子咁講，佢就係嗰個人物係寫得好豐富嘅，即係你會覺得佢有時又係好似哇，佢一個好有理想嘅青年，但係過咗冇耐，佢又好似變咗個獨裁者咁，跟住佢有時又真係好似好想為人即係其他人服務，有時又好似好自私，即係你永遠係搞唔清究竟呢個人所謂係乜嘢性格咯。咁但係而事實上，喂一個人佢假設佢有七八十歲命，其實佢都真係有咁複雜噶，咁所以呢個複雜嘅講故事方法又好啱呢個講一個複雜嘅人物嘅各方面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呢啲安排又係哇好叻嘅咯。 同埋咧，佢咁樣去用 Thompson 呢個人咧去講，即係佢係好有規律嘅。其實你會見到佢係攞到啲 hints， 跟住然之後有個謎，跟住又去再揾線索，跟住又不斷去重複。呢、這個嘅結構嘅，咁其實都係一種嘅寫作技巧，係咪咧？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講故事嘅方法已經唔直接啦嘛，即係你想象翻啊四幾年，即係四一年添啊，即係咁其實可能你睇翻當其時其他嗰啲電影咧，都仲係比較傳統啲嘅結構嘅時候咧，哇！其實你要觀眾接受呢個結構已經要好複雜，要搞一陣嘅啦。所以咧，咁佢就用咗 repeat 咯，即係因為佢如果唔 repeat， 佢仲搞啲更複雜嘅結構，咁就更難。讲噶啦呢个故仔，咁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就系佢复杂得嚟咧，又有得跟下咁样样，咁啊令到啊你都可以舒服地跟到啊咁样咯。 嗯，我有几个问题真系想问一下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喺个电影入面，又加上我哋头先去即系讲咁耐啦，亦都仲系未解释到乜嘢叫做 Rosebud。咁究竟大家睇完呢套戏啦，咁大家觉得咩系 Rosebud 咧？咁喺成个 Thompson 佢为咗查呢样嘢，或者成个电影佢用呢样嘢嚟铺陈，或者俾一个悬念，大家去到最后啦，究竟咩系 Rosebud 咧？佢想讲咩咧？ 我自己睇，我会觉得系佢嘅童年，因为真系好直接啦，即系佢系嗰个细个玩嘅时候嘅玩具。咁同埋你会睇到佢嘅成长之后，其实佢啊物质上面佢拥有好多嘢，好丰富，但系你会见到佢里面都系好 lonely 啦，同埋佢好想去得到爱啊。咁我觉得佢就系因为佢冇咗个童年，所以佢嘅人生先会变成咁样，又或者佢嘅性格系因为佢唔能够得到父母嘅爱咯，所以佢好想得到好多人嘅爱，所以希望所有国民爱佢。咁、所以我觉得系讲紧个童年嘅 Rosebud。 但系头先咧喺咪后冯杰都有讲过，其实佢嘅童年又唔系真系好似有乜特别咁噶，即系又住喺个劲冻嘅地方，冰天雪地，跟住佢阿爸咧就系好中意打佢嘅咁样样咯，即系好似都屋企又穷啦，又唔可以接受好高深嘅教育啦，好似冇乜咁值得咩啫咁样噶嘛，系有啲咁。系嘅，咁所以冯杰，你觉得佢系咪 Rosebud 就唔系童年啦？如果根据咁样嘅话， 我觉得唔算系童年咯，而系一种单纯嘅快乐咯。因为好似小朋友佢玩一个雪橇，佢可能喺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入面，大家都会觉得好辛苦啊。但系小朋友佢自己会玩得好开心嘅，佢喺个雪地入面砌个雪人啊，佢自己一个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唔使身边有其他人，佢都系自己砌个雪人同自己玩嘅。即系呢一种咁单纯嘅快乐，系喺佢嘅成长或者喺佢有钱之后咁多嘢佢得到啦，但系佢反而佢得唔到呢一种咁单纯嘅快乐咯，系、 其实我觉得我都系差唔多嘅 feel 嘅，即系我都觉得啊，嗰个 Rosebud 一定系同佢嘅童年或者嗰种单纯系有关嘅。咁、但系我觉得啊，呢、这个剧本佢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系冇咁简单咁样俾咗呢一个咁嘅答案。于是咧，你其实如果你要联想或者你要再谂嘅，你可以好远咯。譬如我即系其实我都谂咗好一阵，跟住咧，其实我都有。一啲好唔同嘅答案，例如我會覺得啊，其實係關於 control， 關於控制嘅。譬如話佢細個咧，其實佢要離開嗰個冰天雪地屋企，似乎唔係太可惜咁樣樣噶嘛。咁、但係你見到就係佢係被逼嘅喺嗰個 moment， 佢好唔想，佢好想同媽咪一齊，然之後佢就鑑生咁樣同父母完全分開咗，係完全冇再見過。咁、其實你想象到對於一個幾歲嘅細路仔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咯、而你可以想象你見到 Thatcher 呢一个佢嘅监护人或者养父啦，咁其实你见佢对佢又系点嘅咧？其实你都唔觉得呢个 Thatcher 系对佢有任何感情嘅，即系你都觉得喂，你系继承人，你就要赚钱啦，或者系乜乜 好多嘢啦， 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呢个 Kane 大个咗咧，都系 同佢對著幹噶嘛，係啦，即係你嗰個公共事業乜乜乜，我就係要揭露公共事業嘅。 仲要話係蝕錢噶啦，嗰個保管係蝕錢啊，今年蝕錢，下年都會蝕錢。 我每年可以蝕唔知六十萬定係六百萬啦，但係咁樣計法，我都仲有六十年可以蝕啊嘛。 咁就不停揭露佢嗰個養父嗰啲生意係即係唔乾淨啊，又即係好多咁嘢。咁你見到其實喺佢生命裏邊，佢真係冇一個所謂嘅關係，即係個 relationship， 佢係覺得係滿足或者係有愛喺裏邊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佢俾人送走嗰個時候，佢係冇控制權噶嘛。所以當佢有控制權，佢好想做一啲嘢嘅時候，佢就慢慢就跌入嗰個魔鬼嘅深淵裏邊咁樣樣咯。所以我就有少覺得啊，會唔會係關嗰、那個啊？即是那個都是自由和那個當初是單純的。還有另一個衍生到的就是我就覺得是啊即是不是關於愛呢，即是他很需要愛，但是他又可能是一個男子這樣，他又不會將他講出來我很需要愛的嘛。於是他就做很多事，例如他要 run 一份報紙，其實他初初都是很想做啲好嘅事，得到人哋嘅愛戴嘅，只不過佢發現原來唔 work 咯。佢就算不停咁揭露嗰啲瘡疤，咁又點咧？即係佢只不過係摧毀緊同佢身邊嘅人嘅嘢啫嘛。咁跟住去到佢選州長咯，好似好多人都哇好愛戴佢啊！當其時，因為佢要做正義嘅嘢，要揭露一啲而家嘅貪污嘅官員啊咁。但原來只需要一個醜聞，就係因為佢有多過一個女人，咁全世界就可以唾棄佢。咁所以我覺得對於佢嚟講就係、是、哦，原來人哋嘅愛係控制唔到啊，對於佢嚟講，所以佢咪失控咯。即係其實佢係選完州長離咗婚之後先失控噶嘛。即係之前佢都仲係好努力做嗰個報紙一個正常人，但後屘就越嚟越有問題， 控制狂 咁樣控制。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如果對於佢嚟講，可能連佢自己都唔知道嗰個 Rosebud 對於佢嚟講係咩事嚟嘅。佢只係覺得哇，好想好想要翻當時嗰個感覺或者嗰個年代咁樣樣咯。 但係佢臨死嘅時候嗰一刻，仲喺度嗌。系住嗰一样嘢 ，Rosebud。 咁可能唔单止系临死嗰一刻嘅，而系当佢第二任老婆 Susan 走咗，然之后佢攞住呢一个水晶球定唔知咩啦，跟住系由嗰一刻开始，直到佢死嘅时候，可能都我哋可以想象到佢系啦，念念有词都系讲住 Rosebud 呢样嘢，即系呢样嘢对于佢嘅可以话系晚年啦，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喺入面。咁究竟系咩？如果我哋话系即系控制或者系爱？佢好似喺佢嘅前半生入面都好似有，但係又好似唔係真正咁樣擁有到，譬如控制權。我哋話佢嘅報紙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佢甚至可以影響到國家去打一場仗。咁呢個亦都係佢嘅一啲權力啦。咁但係呢個對於佢下半生有啲咩嘅反省呢？佢點解會咁著緊 Rosebud 呢樣嘢呢？又或者愛我又覺得佢嘅第一任太太同佢一開始嘅關係係有愛過，佢哋唔係話純粹我哋話啲咩政治婚姻啊嗰啲，唔係過佢哋一開始係表現得好愛大家過，喺個早餐嘅時間一開始都話啊好愛你啊點，但係之後就開始疏遠啦。咁而佢同佢第二任太太一開始嘅時候，亦都係好有愛咁樣去結合噶嘛，但係之後當然就都係無疾而終啦。究竟佢嗰個晚年啊，佢攞咗個好似一個覺悟或者係一個遺憾，唔知係咩啦？究竟係咩呢？都幾耐人尋味，好想知。即係我身為一個觀眾，去到最尾，我都好似揾唔到一個答案，又好似個個答案都解得通少少，又解得唔通，通唔曬咁樣。即係總係係有啲 呢啲咪就聰明咯。跟住你會再睇多次，都係揾唔到答案啦。咁 我睇多次嘅頭開始嗰段嘅，但係都係揾 都係揾唔到答案。咁當然佢唔會話俾你知係咩答案啦。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最即係最聰明嘅地方，都係咁樣樣咯。 我覺得好似 Thompson 咁樣講。即係嗰個調查員記者都係，我覺得係唔係最重要咯？即係嗰個 Rosebud 係乜嘢，其實未必係最重要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咁我 我覺得啊，即係呢個 Rosebud 咧，即係亦都有一樣好得意嘅，即係佢係一個最尾觀眾見到就係嗰個細細個，佢一個兒童嘅雪橇嚟，其實好細個一塊板嚟。其實我喺度諗緊，佢咁多錢啊，咁有權力咩成，佢隨時其實係可以做翻佢細個嘅嘢，係冇人會阻止佢嘅。但係佢一路。我就覺得佢冇做到咯，即係佢雖然有錢有權力，但係佢好似就佢自己越嚟越走咗去另外一邊。其實佢要還原基本部，即係 let's say 佢要捐曬啲錢去窮人，或者佢需要我要住翻嗰個冰天雪地嘅地方，我要住翻嗰間爛木屋啊。其實冇人可以阻止佢，當佢有曬全世界嘅時候，但係其實佢都冇選擇到咯。即係佢都係即係所以對於我嚟講，呢個戲有另外一個意思就係、是、啊，其實人係有冇面對自己真實裏邊嘅嘢。即可能你好记挂，但系原来佢都冇胆量去离开佢而家自己嘅生活咯。其实佢可以嘅，我觉得冇人会阻止到佢。佢而家困自己喺个堡垒度都系咩？但系佢就系放唔低人世间对佢嘅睇法咯。咁譬如阿 Leland 咪写咗篇嘢系话佢老婆演技差同唱得衰嘅，咁写咗一半啦。咁但系佢就自己帮佢完成埋，佢就打咗篇完整嘅剧评就闹佢老婆噶嘛。 当年系用 Leland 个名啦，当然 用 Leland 个名就冇人知系佢嘅，咁但系 Leland 由于好熟悉佢咧，咁其实即系佢就咁你谂下，点解你要咁做啊？即系如果你要保护你老婆，点解要咁做？咁原来佢唔系为咗保护老婆，而系佢要证明就系话，哇，我都可以讲真话，即系我都可以牺牲我个老婆，即系咁样样，咁而去证明我系光明磊落，或者我系咁样嘅一个人，有一个咁嘅。人格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對於佢嚟講就係人哋點睇佢好重要啊。咁所以去到最終就係、是、或者佢擺唔低嘅係我其實可以翻去坐雪橇咯，但係我唔可以咯，因為我就係咁有錢，我就要坐翻喺個皇宮度咯。咁呢個亦都係我嘅其中一個感受咯。咁我唔知道係咪即係作者啊或者佢哋嘅諗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啊，佢哋俾到好多嘅聯想觀眾啊，等到你可以諗好多好遠嘅嘢。咁呢個亦都係好嘅作品可以做到嘅嘢嚟㗎嘛。 嗯，同埋咧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又覺得咧，即係我都會睇完之後去諗嘅，就係、是、我哋有時睇啲戲。睇完个戏之后，我哋会谂套戏或者系个编剧啦，佢有啲嘢想令到观众去明白或者系得到一啲嘢嘅，咁先至去做一个作品出嚟，去影响到观众。咁而呢一个戏，大家会点样睇呢？哦，我哋睇完呢个咁有钱嘅 Ken 佢嘅一生啦，咁但系对于观众个影响又喺边度？有冇啲咩系即系觉得系编剧想透过呢个故事同观众讲嘅呢？ 我觉得咧，好嘅作品咧，佢系佢唔系想讲一样嘢俾你知。当然啦，通常创作人都会有一啲谂法喺里边嘅。咁但系咧，如果佢就咁将个嘢讲晒出嚟，咁用一句得啦，唔使两个几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通常佢就会所谓即系，我就觉得啊，佢今次呢个作品都系用一啲相当含蓄嘅方法去俾你去俾观众去感受一啲嘢咯。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好嘅作品就系你唔同嘅观众可能有唔同嘅感受都唔定嘅，但系即系大家可以因为佢呢个作品而引发到嘅联想或者思考或者反思，其实呢个就系嗰个价值咯。所以反而我想问翻，咦，其实你哋睇完咧嗰下系觉得点样噶？即系最大嘅感受系咩啊？ 最深刻其实系佢第二任太太最后要离开佢嘅，咁即系感受上呢件事系好深刻，即系好睇呢个角色觉得可怜啊！即系其实佢已经咁有钱，但系唔能够爱咯。咁呢个系我最大嘅感受。咁亦都另一样系比较睇到大环境嘅，就系、是、当时嗰个传媒嘅影响力咯。咁我自己会睇到，哇！咁好似好容易嘅啫，即系佢要做想做自己做嘅嘢，或者去渲染一啲嘅事情，其实系好容易咯。咁亦都系俾我谂翻而家嘅环境嘅，其实传媒嘅力量系真系好大咯。 系啊，而家可能只系改一张图，跟住网上发放，可能唔够三个钟已经全球都识得嗰个人啦，咁样样都唔定啊。咁你觉得咧，冯杰？ 我会谂咧，系俾观众们去谂，究竟大家最想要嘅系乜嘢？即系观众们去睇完，好多人系追求钱啦，去追求权力啦，又或者男人就会追求女人啦，即系爱情啊等等啦。喺呢一方面，我哋见到阿 Ken 佢。 乜都有曬啦，佢有好多嘅錢，佢嘅影響力足以影響全國嘅，佢亦都有好多令人羨慕嘅婚姻，曾經都有過。咁但係到最後佢都咩都冇曬。但係究竟我哋身為一個普通人，我哋又需要啲乜嘢呢？我哋要求嘅係乜嘢呢？我哋係咪要同樣嘅嘢呢？但係同樣嘅嘢去到最後可能都係孤獨嘅喎。咁而呢個就係一個問號，俾到觀眾去自己去諗清楚，其實我哋嘅欲望或者我哋嘅需要系啲乜嘢咯， 我其实我就两样都有咯，即系头先饺子话，哎好可惜，我都系有一种，哎呀，即系其实你系可以，即系你系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嘅，好容易嘅啫，其实嗰样嘢。咁但系到最后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佢唔承认嗰个系一个需要，或者系就算佢觉得有需要，佢都唔行动或者点样样咯。所以我就觉得系啊，即系其实每个人想要啲乜嘢，想追求啲乜嘢，即系可能都唔同。咁亦都嗰样嘢系好 private 嘅咯，即系好个人嘅。咁而其实当你好想 fulfill 呢个世界，即係嗰啲人要你做啲咩嘅时候，其实你心底里面你清唔清楚自己最想要系点样，而原来你满足唔到嗰样嘢，可能你就系最终就好似呢个 Cain 咁样，佢做到一万亿样嘢啦喺呢个地球上面，但最终佢都系带住遗憾囉咁样。 同埋我都即係见有啲评论都讲到呢个同啲政治有啲关系呀、譬如因为嗰个年代既系打仗又即係共产主义又开始影响緊个世界呀咁。咁有啲人都会话喺政治上面呢，其实即係呢个电影亦都反映咗即係啲独裁者呀或者同啲共产主义呀。因为Cain 佢个报业亦都讲到好多系为啲劳工啊，为啲低下阶层去点样去即系反映啊等等噶嘛。咁有啲人会咁样去评论嘅呢件事。咁但系呢个亦都可以留翻俾咁多位听众，大家去再睇一次今次呢个 Citizen Kane 呢一个戏《大国民》。咁大家睇完之后又可以谂下究竟呢个戏俾到大家嘅一啲咩嘢嘅感觉咯。咁今日嘅一剧资本咧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